康的金钥匙免费送给您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 是啊，这款足金打造的金钥匙是由香港金币投资总公司设计限量发行的，上面刻有着好运连连的图案，手柄处还刻有四个爱心，分别代表着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寓意。不管是送给父母长辈、孩子爱人、客户同事、男女老少都可以。 对， 但是遗憾的是啊，这是限量发行的，今天明天最后两天的推荐，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是0791的朋友订购了两套，听说你们的优惠好心动，只是这款羊奶粉的口碑怎么样啊？给家人订的奶一定要安全。您放心啊，瑞麟乳业曾获得过中国羊奶粉十大品牌的称号，也曾获得过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评为的质量安全奖、经营诚信奖、营销贡献奖等多项殊荣。瑞麟配方羊奶粉核心工艺技术和设备都是进口的，采用的是集约化规模养殖、机械化集中挤奶，奶源冷链化统一储存，从源头把关，保证到羊奶的纯鲜安全，所以呢品质您一点都不用担心。 对呀，更何况瑞麟乳业还有中国人保100万的质量承保，您还不放心吗？关键是今天的优惠很难得，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花356块钱喝上2个月的羊奶粉的同时，就能白得一枚足金打造的健康金钥匙。钥匙上刻有好运连连字样，还有四个爱心设计，分别代表了智慧、富贵、平安、健康的寓意。而且每把金钥匙都有权威机构颁发的证书和精美的首饰礼盒，以及一条喜气的红绳挂件，挂在车上高档大气，放在家里平安吉祥。但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是限量发行的，所以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推荐了，别犹豫，现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啊，目前的4007106108 4007106108已经是全部满线了。手机尾号是33760093581，4673的都是老会员朋友了。 对， 说之前的订购10盒羊奶粉才送一条的钻石项链，今天订购4盒羊奶就送金钥匙，那肯定不能错过呀。您看啊，什么时候羊奶粉的优惠力度大，什么时候赠品很给力，都瞒不过咱们这些喝瑞麟羊奶粉的行家呀。 对 啊，所以呢，如果您是每一次都听到瑞麟羊奶粉活动的，所以呢，如果您是第一次听到羊奶粉的，或者是呢已经收听有段时间了但一直没有下手的朋友们，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占据名额。 没错，4007106108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从现在开始每天坚持锻炼收获健康，每天坚持喝羊奶收获营养。瑞麟羊奶脂肪颗粒小，640毫克的钙质和7.5毫克的铁，老人孩子都受用。但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活动仅此两天，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89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订购4盒就多送一枚足金的金钥匙。好了，最后的30秒钟，各位加油打电话了，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像我说的，最不大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为自己的人生实现长生，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下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不面对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所谓的那快乐 这个是的乐。记得他聪明总敢进嘴，阳光洒在路上却不怕心碎，曾经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军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我还是继续啊昨天的这个话题，长寿地区的老人为什么会长寿，而这些长寿老人呢，能够健康长寿，就是跟他体内的含的对人体有益的这些元素啊，是处在一个平衡状态。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呢？那就是说啊，这个体内的自由基呀，这是跟我们的维持一个人体保持健康啊，关系很密切的。体内自由基呢，是我们机体的这个代谢，物质代谢，咱们糖代谢、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咱们体内的能量代谢，在我们体内经过新陈代谢以后，必然会产生的一个物质，体内的自由基。产生自由基的实质呢，是元素不平衡造成的，越不平衡就会产生的越多。那么含锰啊、锌啊、铜啊这些元素的这个含的咱们的这个酶，就说超氧化物歧化酶呢，可以使得两个超氧阴离子的自由基跟氢离子发生反应以后而清除掉这个自由基，所以微量元素在中间起的抗氧化作用就是这样。当然它是通过超氧化物歧化酶来作用，而这个酶必须是含有我们微量元素的。锌和铜诱导的金属硫蛋白以及铜蓝蛋白也有清除自由基和避免产生自由基的抗氧化作用。硒化合物不仅是抗氧化剂，硒还是啊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一个活性的成分，在清除过氧化物和避免这个过氧化的一个损伤，对于我们细胞、细胞膜呀，对于我们体内的各个组器官呢，这个损伤都是起一个重要的作用的。不少元素啊，都可以作为自由基反应的一个淬灭剂，就是把它消灭掉，这样，终止自由基在我们体内的一个反应，就是在我们体内起一个过氧化的反应，这样有利于人的健康长寿。硒、锌、锰这些元素不仅清除自由基，也可以抑制我们脂的过氧化。老年人脸上有老年斑，这说明什么？我们体内的脂肪出现了过氧化作用了，就表现出来。您别以为光是皮肤上头有，对不对？咱们任何的组织，这个甚至我们的组织器官中间都可以，除了心脏不可能有。为什么？心脏在跳动，心脏在运动，就可以这个引起脂质的过氧化，保护细胞免遭这个过氧化作用的这个损伤，那咱们这些微量元素就起作用了，发挥抗衰老的作用。自由基对于细胞的另外一个损害是使得大分子产生异常的交联， 就说大分子跟大分子要联合起来就形成另外一个物质。硅和铜参与的保护血管和皮肤结构机体组织的弹性硬度和结构的完整，假如缺少硅和铜就容易产生了发生血管和皮肤的退行性的老化。通过吸星这些元素抑制自由基，可以影响到交联的过程，发挥延缓衰老的作用。所以微量元素在咱们体内除了自由基以外还可以起到一个抗衰老的作用。锌、锰、碘、钴、铜铬等元素都可以改善老年人的内分泌系统的功能，起到抗衰老的作用。锌与脑垂体、胸腺、性腺正常的功能密切的相关的，缺锌可以使得呢脑垂体的机能发生混乱，使得神经递质的反应全面的降低，使得胸腺和性腺体积缩小，功能降低。糖尿病者呢，这个胰脏啊，这个胰腺呢、啊，心光有正常人的一半，那这是对糖尿病人分析以后测量以后，糖尿病人的胰腺它含的这个锌元素是正常人的一半。为什么那么重要？锌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合成胰岛素的必须的成分，是它胰岛素的这个分子结构中间的组成成分。没锌元素合成不了胰岛素，那你这就胰岛素少了的话，那就当然就影响到你出现糖尿病。所以呢，补锌对于糖尿病的人呢，就是会有明显的作用的。饮食中间如果缺铬，也是呢引起老年人糖内量降低，和糖尿病增加的以及寿命缩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碘、锰、锌、钼这些元素的缺乏，可以影响到甲状腺和甲状旁腺的正常的这个发育。以及呢这个甲状腺是影响我们代谢的，所以在甲状腺合成甲状腺素的过程中间必须要有啊锰的元素的接活和催化，一碘酪氨酸苏合成了二碘酪氨酸酶才有啊比较高的活性，这样呢缺锰的话会影响到甲状腺素的合成和分泌。早生白发是老年人的智力减退甚至呢痴呆。所以呢这个说明呢就是说人体中间必须要的这些长流元素微量元素对于我们维持我们的健康长寿是非常的重要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仙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仙排灵芝集团生产的仙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仙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在衰老中毒这些疾病中间，氧的自由基啊是起着一个重要的作用。体内活性氧和自由基增多会引起啊正常组织细胞膜的脂质的过氧化，导致一系列的产物，比如像丙二醛、二烯共轭化合物和呢荧光物质这些形成。老年脂褐素呢是脂质过氧化的一个产物，随着年龄啊在神经组织、心肌和皮肤中间呢这个都可以出现。灵芝呢实际上可以减轻或者避免呢活性氧自由基啊引起的这个组织细胞的损伤。存在于细胞中间的氧多数是通过细胞色素氧化酶生成水而消耗的， 然而呢，部分的分子氧在代谢中间能够接受单个电子生成超氧的阴离子的自由基，可进一步呢还原生成一个过氧化氢以及呢活性很强的羟带有羟基的一个自由基，就是带 OH集团的，这就带羟基的自由基，造成了氧自由基啊对于细胞的一个损害，可以使得酶失活， DNA 咱们体内细胞的这个细胞核中间的基因脱氧核糖核酸 DNA 断裂，蛋白质呢交联，引起细胞的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导致器官组织的损伤，而且加速衰老的过程。灵芝可以消除自由基的活性，有抗过氧化脂质生成的作用，有效能够清除和降低自由基对有机体生物大分子的损伤反应，不是直接抑制组织中自由基生成，而是通过增强我们体内的过氧化物酶的活性来加快自由基的消除，从而达到呢抗衰老的作用。所以说咱们体内的一些过氧化物酶啊，过氧化氢酶啊，咱们的这个很多的这个过氧化物歧化酶啊等等的这些酶都是在起作用。那你起作用这些酶，那它的组成成分中间就要含有这些我们人体必须的这些微量元素。所以缺乏了以后呢，必然就影响到我们自己体内自由基的消除，不能起这个抗氧化的作用，而灵芝具有明显的抗氧化的作用。灵芝多糖呢，能够提高机体啊各组织的酶，比如像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的活性，降低脂质过氧化物的含量。灵芝可多糖呢，能够有效的提高机体抗氧化的能力，减轻体内脂质过氧化的损伤。所以说这样维持我们健康长寿还是有用的。而我们今天谈到的好多长寿地区的老年人，他没有什么特别丰富的膳食结构，什么大鱼大肉啊，山珍海味啊，而是他生活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中间，阳光、水、土壤长出来的庄稼，他又吃这个比较种类啊比较多杂，粗细这个粮食就是搭配着吃，没其他呢，咱们通过呀这个全部的这个生活在自然环境中间，热爱劳动，他没运动，对不对？他没有说一天需要运动半小时啊，甚至更长时间啊，可是呢他是长寿的老人。所以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生活环境、生活条件，促使人呢能够啊更好的长寿。科学家呢也研究发现，三种症状啊，就是跟健康长寿是有关。首先，第一，心率要偏慢，每个人的心跳的速度是不同的，有的人呢每分钟跳的60多次。有的人呢要跳90多次，这样你每分钟就相差30多次，一天下来就相差40000次。那心脏跳得太快的话，肯定会让心脏耗费呀太多的力量，引起劳损，缩短寿命。心率慢，但是能够确保它的正常的收缩和舒张的活动的话，满足人体血管中间的血液的循环，那么这样的话呢，长期稳定的功能健全的慢心率对长寿有利。另外呢，肺活量，那你生长在这个阳光空气那么好的环境中间，肺活量指一次啊尽力吸气以后啊在尽力呼出的气体的总量。大多数人的肺活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然后很多长寿老人可以保持年轻时候的肺活量。国外很多的机构已经将肺活量作为检测衰老的一个首选的一个项目。另外，手的握力，国外研究发现，握力大的长寿者不但身体强健，体内各个器官呢正常的在进行代谢，而且反映人的骨密度啊更高，人能长寿。所以说咱们要使自己能够长寿，